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敲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啊，来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破闷，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猜谜语。 这个相声的发源地是北京啊， 地道的北京土产， 可是你到土产公司买不到啊。 这是什么话吗？这 我是说呀，您现在要是去探亲访友观光旅游到了北京，想听段相声还不大容易。 怎么会呢？ 相声演员呢倒是不少，不过呢他们都分属在各团体啊各单位，演出呢不一定对外，这场地也不够用。 哦，西单商场不是有个启明茶社吗？ 嘿，那是什么年头的事了，早成历史了。 哦，最近不是开了个什么老舍茶馆，卖大碗茶吗？表演曲艺节目啊。 不错呀，是有啊，那是专为观光客预备的，让人呢再回忆回忆当年杂耍园子的味儿 啊， 消费额比较高哦。 哦，有相声节目吗？ 有，有些位退休的老演员呢经常受邀客串演出。 那一定很精彩。 不过呢外地人不一定全都听得懂。 怎么说呢这话？ 因为北京人说话呀有很多方言土语。 哦，您是说北京土话？ 对了，如果您不懂这些个北京的土话，再好的相声段子也会降低它的精彩度。 这北京土话跟我们现在说这国语有很大的差异吗？ 有很多北京人呢经常挂在嘴边上的那话呀，北京人顺嘴就溜出来了，外地人可能就听不懂。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可以啊，比方说什么撒娇啊、使性啊、宅毛啊、逆缝啊、念烟啊、比粗啊、偷油啊、逮空啊，这些个话一般人呢都不大懂。 不在北京住个10年8年的恐怕懂不了。 就拿猜谜语这个词来说吧，北京人就不叫猜谜语， 叫打灯谜、射灯火。 那是读书人的文明词儿。 哦，那一般人的通俗说法是 叫猜闷儿、破闷儿。 闷儿啊，哪个闷儿啊？ 就是谜语的谜字 啊。 北京人呢在这儿说就叫闷儿、猜闷儿、破闷儿。 哦， 如果我不解释清楚了，蒙古丁的呀。 什么又叫蒙古丁的呀？ 这个也是北京的土话。蒙古丁的、抽不冷子，这都是代表突然、突如其来。 哦，这也是北京土话。 我抽不冷子跟您说，咱们猜个闷儿、破个闷儿 啊， 恐怕有太多的观众朋友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倒是真的。现在大家都懂了。咱们俩今儿就破破闷儿吧。 那可以呀。 有一样不能白破，咱们得赌点什么。 赌什么呀？ 赌顿晚饭怎么样？ 成 啊，我说一个您猜，您要猜着了我请您吃晚饭。 好，那我要猜不着，我们俩的晚饭钱归你。 不好，输赢都是我倒霉啊。 猜着了的算赢，猜不着的算输。 对，输的请客，赢的白吃。 来，说来就来，你说吧。 千里随身不恋家。 哎，啊，你要说呀，可得说那个好的、有学问的啊。 那当然了，说这…… 哎，你可别净说那什么那个俗中透俗的，什么有人不点不点浑身净眼那路 没那个，对吧？千里随身不…… 哎，那要说一个瓢掉地下找不着也不算啊。 哎，好，千里随…… 哎， 啊，你还有完没完了？你有话一块说好吗？ 好好好好，不说你了。 千里随身不恋家， 这个呀， 不贪酒饭，不贪茶， 让我猜， 水火刀枪全不怕，日落西山， 那你算是啊，输了 啊，哎，猜吧， 你说吧， 我这说完了， 你说什么来着？ 我白说了，哎呦，我说的时候你得注意听啊， 哎，好好，我注意听着，你说， 千里随身不恋家。 嗯， 不贪酒饭，不贪茶， 哎， 水火刀枪都不怕，日落西山不见他。 接着往下说， 还说什么呀？完了， 完了， 嗯， 不能啊，下边还有啊， 还有什么？ 哎，诸位您听听，他总打谜语，规矩不懂啊， 什么？ 这就完了 啊！ 哎，你得说这是什么格啊？什么解铃格呀？什么脱靴格呀？是什么墓啊？还是红楼啊？是聊斋呀？是吃的、使的、用的啊？你让我大海里摸锅，那从何才起呀？ 哦，这倒怨我了， 嗯， 这不是让他逮着理了？这我这四句啊， 扣什么？ 扣一物。 哎，这才像话。 嗯， 扣一物。 哎，对，扣一物。 什么物？ 他，我告诉你好不好？ 你看矫情吧？ 这怎么叫矫情呢？ 那物可多了，动物、人物、植物、食物、虚物，什么物，啊？ 你看又一套。我告诉你说吧，这是个虚物。 哎，这就算猜着了。 嗯，猜着了。 那什么你再说一遍。 不啊，你还是没听明白吗？ 你说清楚了。 千里随身不恋家，不贪酒饭，不贪茶。水火刀枪全不怕，日落西山不见他。 放屁！ 不，你才放屁呢！ 那不是，我说你这个谜底是放屁 啊！我这谜底是放屁。 对，对， 这贴边吗？ 当然合乎情理啊！ 那你讲讲。 那么这头一句是 千里随身不恋家。 这个千里随身呢， 嗯， 就是这个比方不管你走多远，他老跟着你，你是到哪儿都放屁。 放屁虫啊，我是。那不恋家呢， 就是不想家呀。 啊， 没听说这个屁还想家的。你打台北坐火车到高雄，刚到了苗栗放了个屁，这个屁啊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的回来了，到你们家门口一摁电铃，你太太呢正在那儿看电视呢，谁呀？屁回来了。 没听说过。这不贪酒饭不贪茶呢？ 对呀，人吃饭人喝茶，屁也不吃也不喝。你们家几口人呢？ 六口人。 你每月能挣多少钱呢？ 还挣多少钱呢？就靠那一两万的退休金呢。 哦，够紧促的吧？ 是啊， 一个人呢再放仨屁，那屁也要吃要喝，你管得起吗？你常人听说被家所累，有说被屁所累的吗？ 没有。那水火刀枪全不怕呢？ 那更对了，给你一刀你怕吗？ 那我怕啊。 给你一枪， 那我就更怕了 啊。屁就不怕，无论刀砍枪扎，水浇火烧都不在乎，水火刀枪全不怕。 那日落西山不见他呢？ 他这个 日落西山不见他 啊，这个日落这个西山呢？ 啊， 干嘛日落西山呢？ 啊， 根本就看不见他吗？听其声，闻其味，而未见其形也，此乃屁也。 行啊，你就别拽了，可你这个不对呀。 不对呀， 啊， 不对你也得请吃饭。 不，不对，我凭什么请你吃饭呢？ 比方说吧，你这个谜底扣的是红楼里的宝钗。 我这不是宝钗。 哎，是啊，这比方那么说，打比你懂吧？ 这我懂啊。 哎，我一猜说不是宝钗， 那是谁呢？ 是黛玉。你就说你那个宝钗呢才贴切 啊。 我说我这个黛玉呢才入题。 嗯， 各持己见，让大伙儿那么一评论， 嗯， 你那个宝钗呢不如我这个黛玉切题 啊。 从今以后啊，这个谜底就得改成我这个黛玉了，对不对？ 哦哦哦， 那我再给你接着举个例， 哦， 啊，你这个谜底扣的是你的嘴， 不是我的嘴。 什么呀？比方嘛，比方那么说嘛。 啊啊啊， 我一猜不是嘴， 那是什么？ 是马桶啊。你就得说呀，你这个嘴，怎么像？我就说呢，这个马桶怎么切题？咱们俩人那么一比较，经过呢大伙儿这么一评论，你这个嘴呀不如我这个马桶恰当。从今以后呢，你这个嘴就不能叫嘴了。 是啊，就得叫马桶了。 我这不过是个打比方啊。 打比方有这么打比方的？ 这个例子呢，我是举了，你那个谜底要是不如我这个放屁，那你可得认输。 那当然了。 好，你说说你这个谜底是什么？ 我这个谜底呀，扣的是个人影。 人影？那合乎情理吗？ 你问的当然合乎情理了。 怎么叫千里随身不恋家？ 太阳照射的人影吗？不管你走到哪儿，他老是跟着， 老跟着， 老跟着。 那要是阴天呢？ 阴天，阴天不算。 哎，诸位，您听见了没有啊？这人多矫情啊！阴天不算，还说的挺大声。我那放屁连下雨刮台风都算。 你别提你那放屁了，好不好？ 好好。那不贪酒饭，不贪茶， 人吃饭，人喝茶，人影不吃也不喝 啊。水火刀枪全不怕， 水火刀枪人怕， 哎， 人影不怕水火刀枪啊。 嗯， 这就叫水火刀枪全不怕， 日落西山不见他。 哎，赢就赢在这句上了。 怎么呢？ 日落西山不见他，太阳一落人影就没了。 哦，人影。那月亮又出来了。 这灯底下的也不算。 你说多赖皮啊，865个不算，我这屁什么都算。 他你那个不合乎情理， 你这也是牵强附会。我认输，我认输。这么着，我说一个，你猜。 哎， 你要是猜着了呢，除了请你吃饭 啊， 还请你洗三温暖全套。 哦， 你要是猜不着，咱们俩人扯平，谁也不请谁，好吗？ 好，好，好，好，就这么办。 你注意听啊， 听着， 刺啦， 说呀， 完了， 完了 啊！ 我费了半天劲，你一刺了就完了。 打一吃物 呀。哎，你们哪位吃过刺了呀？啊，不是，不行了，干脆猜不着了。 告诉你，这是炸鸡蛋。 这合乎情理吗？ 当然合乎情理啊。这是半锅热油，把这个鸡蛋磕开，往锅里一倒，刺啦。哎，这就一个炸鸡蛋嘛。 哦，就这么个炸鸡蛋，我那顿晚饭就完了。好，您再说一个吧。 啊，行，那您要再猜不着呢， 那我请你吃晚饭了。 又一个啊，听着啊，刺啦， 又是刺啦呀。 哎，这刚才那你猜不着啊，这回恐怕你更猜不着了。这比那个， 这还是不知道这个 啊。又炸一个 啊，又炸一个。哎，你这刺啦刺啦的紧刺了，这玩意儿我受得了吗？我， 你这个人糊涂啊。头一个刺啦是什么呀？ 炸鸡蛋呢。 那第二个刺啦呢？ 还是炸鸡蛋呢？ 你为什么不猜呢？不， 对呀，是我糊涂啊。哎， 我并不想让你请我吃饭呢。 哎哎，你还敢不敢说了？ 当然敢说。 那你说吧，猜不着我请你洗三温暖了。 听着啊， 哎， 又一个啊，刺啦， 炸鸡蛋。 错了 啊， 炸鸭蛋 啊。嗨，你怎么炸鸭蛋了？ 是啊，你又请我吃饭又洗三温暖，我不该给你换个大点的吗？ 这不算的， 那不算就不算吧。 不算， 这是开个小玩笑啊。 对对对， 我再说一个。 哎， 你要是猜着了，我请你吃晚饭啊。 好，您说吧。 三条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不，不，等您等会儿。你说慢点，把它说清楚了。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猜着了。 什么？ 这个是耍狮子的。 那怎么是三头呢？ 耍狮子的俩人耍呀，两个头，狮子一个头，加起来这不是三头吗？ 六耳呢？ 有三头就有六耳啊。狮子俩耳朵，俩人四个耳朵，六耳吗？ 八条腿。 狮子四条腿，俩人四条腿，加在一块八条腿吗？ 一只眼。 一只眼啊。哎，这你说错了吧？ 没错，就是一只眼。 那猜不着了。 认输了。 认输了。 认输了告诉你，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是老太太坐洋车怀里还抱着个猫。 这跟我那差不多吗？ 嗯，差多了。 那怎么叫三头呢？ 老太太一个头，猫一个头，拉洋车的一个头，这是三头 六耳。 有三头就有六耳，你说的，老太太俩耳朵，猫俩耳朵，拉车的俩耳朵，这不是六耳吗？ 八条腿， 俩人四条腿，猫四条腿，加起来是八条腿， 一只眼。 哎，赢就赢在这一只眼上了啊！告诉你，老太太呀是个瞎老太太，猫是个瞎猫，拉洋车的一只眼啊。 欣赏了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表演的这段破闷儿，下边呢，我们再请二位啊，为我们带来一段传统相声《福寿全》。 有啊，哎，听说这些年您在美国活着呢， 这像话吗？这说的， 那应该怎么说呢？ 应该说在美国生活呢， 都一样。 那差多了，那个 不用说呀。这是在美国又罩不住了，跑回来捞来了。 我干嘛呀？我回来办事儿来了。 你有什么事儿可办呢？ 我跟你调个坎儿吧，我办点儿啊红事。 哦，你又要结婚了？ 我敢吗？我 那什么红事儿？ 对，我这个红啊，不是红白的红。 哪个红啊？ 是拉弓的弓字边儿，哎，拐弯一点的那个丝字，阔而大之的红字。 这叫什么红事？ 你想啊，我这是办公办私。 哦，合着你是嫁公济私。 你有好名词没有？你 好，先听听你这私。 那不就是看望看望这些位老亲老友吗？ 那公呢？ 我替我们东家办点事。 哎，对吗？你在美国东部还是在美国西部？ 在美国西部洛杉矶。 哦，你做什么行业？现在 在一位老华侨家里头啊当管家。 那准是个大家族喽，人多。 不，就是老先生一个人，他那91了，没有儿子，两门姑奶奶呀都单住，人口简单，就是钱多。 哦， 那房产、地产、股票、存款，那银行里头一个月的利息呀，就够你数几天的。 哦，太有钱了。 那房地产60多处都归我去收租金。 哦，那您怎么有空回国来玩了呢？ 我回国是公事哦。 公事 啊？ 什么公事啊？ 回国请堂会。 到美国去 啊？ 哎呦，那太好了。嘿，我去。我还没去过美国呢。哎，这吴先生， 哎，你别这么称呼啊，太严肃了。 哦，那赵南兄。 哎，我已经也不习惯这名字了。 那我怎么称呼您呢？ 我们在美国呀都叫英文名字。 哦，那您的英文名字是？ 你这个英文字母你认识吧？ 认识十几个。 哦，那这个 JIFF 你见过吧？ 就叫 JIFF。 不，发音呢是 Jeff。 我，哎呦，这我不敢叫 你。正叫啊。 啊，杰夫。 哎，你对，你叫什么？ 魏龙豪啊。 对了，豪尔。 来， 就叫豪尔。 什么豪尔啊？ 艾森豪威尔嘛，那美国总统啊。豪尔，哎，见着你啊，我就叫你 Hello 豪尔。 那我就叫您 Hello 杰夫。 哎，我爱听。 哦，姐夫啊， 这英文名嘛。 哎呦，哎，那您这个堂会是什么事儿？ 红事。 哦，又是那办公办私。 不，红事。 办生日？ 那叫寿事，去年办的。 那什么红事啊？ 吐血。 90多岁的人吐血，那还活得了吗？ 哎，就算是死了，那也是老喜丧啊。 哦，这美国的丧事简单呢，不就在教堂里一追悼，那不就完了吗？ 不，人家有钱，要按中国古礼办， 中国传统的丧葬仪式 啊，就那寿衣呀、啊。都买上好的绫子定做，驼了经背是克丝的，那棺材呀、啊、是紫铜的，都镶纯金的饰件。 哎呦喂， 那整条街啊搭一个过街的大棚。 那街坊干嘛？ 嗨，那条街都是老头一个人的财产。 哦， 请去僧道翻尼寺捧经轮流念，晚上还放焰口 啊， 念77/49天，摆流水席，随便吃 炒菜面 哇，有西餐呢，有宴吃席。 哎，你别流哈喇子。 姐夫，我还没问明白呢，这您叫我去说相声，这个大伙儿一笑，这个那合适吗？ 你去别说相声啊。 哦，那给客人点点烟呢，倒倒茶。 不，那有下人呢，佣人四五十号，小丫鬟就有八个。 不是那，管账我可不行。 那还有出纳会计呢，用不着你。 这个做菜我手也不快啊。 哎，菜都包给大饭店了，不用你。 那让我去， 你就是等客人来了啊，给人行行礼。 啊，哎，这干嘛还趴下啊？ 古礼嘛。 哦， 古礼。 哦，这不是磕丧头啊？ 反正你去了吧，先让账房给你弄1000块 砖头啊， 美金。 1000块美金呢、啊？ 你有什么牙呀你、啊？ 哎，姐夫。 哎， 我还爱叫他。那我去，您就给我办手续吧。 成。不过这么大一棚事，你去可得也得表示表示。 是，那我当然得出个份子。 不，你出什么份子呀？ 嗯， 你起码也得系一根白色的带子吧。 系孝带子？ 嗯， 我系那玩意儿干嘛？ 哦，凡是到我们这儿去的，不论男女老幼，每人系一根孝带子。 嗯， 就连门口那个警察，那他都得系一根孝带子。 不，我就算了吧。 那随便吧，系一根孝带子。 嗯， 先到账房那儿啊去登记。 那还登记干嘛？ 那得先领200块钱美金嘛。 嗯， 顺便呢，这个撕这个孝带子，反正排队的人多，你不系呢，那就不系吧。 哎，别这样。不是，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人家大伙儿要都记，我一个人不记，那多不好干呢，是吧？ 这么说，你记了？ 这记完了，您放心，我就会把它还给账房。 不要了，那 啊，那怎么不要了？ 嗯， 哎，那给我撕宽敞一点。 干嘛呀？ 不是回家当抹布也是好。 哎，行了， 哎， 那你这个鞋， 哎，这当然了，这上美国我一定得买双新皮鞋了。 哦，不用， 嗯， 你就把这双鞋呀，包一块白色的布，就行了。 这鞋绷白， 对， 哦，孝鞋呀，不穿。 哎，那这1000块钱美金就让那叫别人赚去吧。 哎，不。不是，您错会了我的意思。 什么？ 我说不穿呢，是不能穿那个白布全绷满了的。 哦， 您这个后跟这儿呢，起码得留点空啊。 哦，那当然呢，得给子孙留后嘛。 哎，对，这您懂就好了嘛。我倒不是说在乎这个钱呢。 哦， 啊，您这说是吧？事实情证包上这块布呢，也省得我把鞋弄脏了嘛。 那倒是。 时间的关系啊，这段福寿全第一时段呢，我们在开心茶馆节目中先欣赏到这里，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 胡军、胡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李六乙导演作品话剧《哈姆雷特》，打破时间与空间，再问生存与毁灭。11月28至12月5日，国家大剧院重磅上演，现代演绎再现经典魅力。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 啊？你记得多少？客厅 头等舱功能沙发代表我对你的体贴。 我是 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代表我对你的细心。 厨卫 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名牌电器代表我对你的宠溺。 老公，这些都是我曾经的小愿望啊。 全包圆记得每一位业主的至佳需求，就像我记得你的每一个愿望。400-606-8866，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 外国的月亮是没更圆，但因为气候环境因素，外国的项目确实更好。 所以呢？ 所以用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品质更加更环保， 还更贵吧？ 并没有，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不加价免费升级，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全房配齐哦。 装修配家具还是全房进口项目家具， 还有限量赠送的名牌电器呢。打400-606-8866问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的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朝字，跟我来列亮。这是四位，给这巡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分享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录音。我们还是继续欣赏刚才上一时段呀还没有听完的那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福寿全》。 哎，你这个头发， 这我会去理发。要是实在不行，我会买顶呢帽扣上。 哦，不用，他们给您预备了，有白色的，那么中间有道帘儿，反正还有仨棉花球。 哦，就跟那个国剧《济州城》里马超戴的那一样。 哎，这就是那个。 对呀，还一样啊，笑帽子。去你的吧，戴那玩意儿上街多寒碜呢。 哎呀，又不让你上街， 那也难看呢。 难看啊？你知道那顶帽子给多少钱吗？$10,000+。 那上边镶着金刚钻呢。 什么呀，金刚钻干什么呀？ 要不然干嘛那么贵啊？ 嘿，不是买，是戴。 戴那帽子 就给$10,000。 哦，哎，不是，他我倒不是在乎这钱呢，是吧？是吧，这跟人家老爷子那么大岁数了，就算是我给戴顶帽子，那也是应该的，是吧？ 那最主要的呢还是你这个衣裳。 哦，这我有，参加金马奖的时候我定做了一套黑色的大礼服。 不用，那会儿有给你预备好了，和尚领肥大的款式，跟你那帽子鞋呀，都一个颜色。 哦，白孝袍子。那多丧气啊。我不成， 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呀？ 怎么， 要是你们演电视拍电影，导演让你穿，你还不是照穿吗？ 那不，那演戏了是假的呀。 你等，这是真的呢。 那人家贴彩情给红包啊， 这也不白穿呢。 哦，60块钱新台币，那你穿去吧。 那什么，那我不是不像吗？ 哦，我像啊。这什么话吗？这是，我不穿。 3000多尺的花园洋房，不就是穿一会儿白衣裳吗？屋里还有全套的家具。 院里有没有游泳池啊？ 有啊，冷热水的设备。 不是这个，其实我倒不在乎那个啊。再说呢，这是说来说去，套上件白袍子也好嘛，免得吃东西的时候弄脏了我那套大礼服嘛。 这么办，我先拿来，你试试看是合适不合适啊。 您还带来了？ 这怎么是嘛？您看，你穿上，系上这个袋子，你看，对，你看合适不合适？还挺合适。 我说姐夫， 哎， 我怎么又叫他呢？对，您快点给我办这个出国手续怎么样？ 好，我忘了告诉你了，到时候啊，还有点东西，请你帮忙拿一拿，成吗？ 哎呦， 哎，我这个体力不行，不过您要是太重的东西，那我可拿不。 不重 啊，不重。喂，还有啊，这贵重的东西也不行哦，那弄坏了咱们赔不起人家。 什么贵重啊，这玩意儿扔地下都没人捡。 什么东西呢？ 哎，就那么一钢棍儿，上头有个莲花，什么那三根纸条，写着莲花朵朵开呀，西方接引来舞的，不重不重。 哦，范儿啊， 哎，也有那么叫的， 穿那么叫。我不打，我父母全在，给人家当儿子，我不干。 别拖，别拖，别拖。 什么？ 不看着凉，不看着凉。 什么？冻死你也甭管。打范儿找我来了。 哎呦，别急，人家姑奶奶呀、啊、交代了，谁打这个范儿，银行的存款分一半儿， 多少钱也不稀罕。打范儿像话吗？ 这个二姑奶奶是这么说的啊，谁要是给他打这个范儿，让他在八个俏丫鬟里头挑一个。报官的，办完了事，这丫头就归他了。 嗯，这老天爷都是酒多了，那丫头还不都五六十了？ 什么呀？这八个丫头都是前年新挑的，嗯、最大的才22岁，一个个嘿，细皮白肉，高鼻梁，大眼睛，能唱能跳，都是美国的身份呢。 哦、 只要娶了她呀，可以办美国的移民。哎，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又穿上了你？别介，你不是你父母可都在哟。 就那么回事儿， 就那么回事儿。你不是说这不像话吗？ 不像话， 像话啊， 像话。 那这份儿， 那这您交给我吧。 我查查。 哎，好，您放心吧，您这事儿啊，就算办成了。 不成 啊？哟，怎么了？ 你瞧你这嬉皮笑脸的样子，那像孝子吗？ 不是，我这是因为太高兴了。不，咱们到了美国就像了。我，您想啊，我演了这么多年戏了，难道说这个我不会吗？ 哦，不行不行，我不放心啊。咱们先演习演习吧。 先演习 啊！来，你看看这个，就算是那棺材啊。 哟，我爸爸就在这里头呢。这成蛐蛐了， 哎，这就是那盆啊。 嗯， 等会儿我一喊这个起灵 啊， 你就得摔盆大哭。 哦， 我看你像不像，像才能去呢啊。 哦，那您放心吧，错不了。 哎，本今姑奶奶们呢，赵同们呢，孝子请盆子起灵啊。 爸爸耶！哎，不对呀， 怎么了？ 这老头不是没儿子吗？ 人家要问呢，就说是外家姨太太生的。 你缺德吧你，爸爸耶！哎，我可得挑个双眼皮的啊！ 你放心吧你， 爸爸耶！ 真像， 好不好？ 真好。 走吧，那不走 哪儿去啊？ 上美国呀、啊！ 你忙什么呢？ 怎么？ 老头还没死呢， 我白忙活了我。 欣赏了这段《福寿全》，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合说的传统相声《帮鸡千里》。 您。说相声是老资格老艺人了。 嗨，从小啊就迷这门民俗，长大了以后啊爱模仿，鱼目混珠，滥竽充数，谈不上老艺人。 您呢不但谦虚而且诚实。 那过奖了，过奖。 我认为这个说相声啊是一门语言艺术。 是啊， 一个相声演员不仅要口齿伶俐，还必须要有学问。 对对对，说相声呢都得认识几个字儿。 哎，认识几个字儿怎么行啊？ 啊， 起码一个相声演员呢，也得懂得语言的逻辑、 哦、 语法修辞，什么是主语，什么是谓语，什么叫成语，什么叫谚语，什么算俏皮话、歇后语。 哦，这个我懂啊。 您念过多少年书啊？哪个学院毕业的？ 什么院校也没念过，小时候啊，读过两三年私塾。 哦，念两三年书。就说相声，那怎么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吧！您这起哄，这是。 哦，这么说您的教育程度很高喽？ 您看呢？ 看，这看不出来。 听， 那也听不出来呀、啊。 真棒槌， 你才棒槌呢、啊！ 你听我这谈吐文雅、举止大方、经济卫生，俩菜一汤 啊，吃客饭。 我这句没用，这是个配句儿。 说话还有配句呢？没听说过。 您不认识我？ 是啊，您是何方神圣啊？ 是他们都管我叫魏大学者。 哦，您都褶子了？ 你才褶子了呢！ 不，我说您都到了学者的褶子背上了， 然也 啊，还然也呢？说他胖啊，他就喘。 大家伙啊，送了我个外号。 哦，您也有外号啊？ 呀，人不得外号不驸马，不加夜料不肥呀、啊。 我在报纸上天天都看见什么流氓、地痞、强盗、小偷，他们倒都有外号。 那些个杂碎怎么能够跟我这学者相提并论呢？ 哦，不能混为一谈。 哎，我是文人雅士。 哦，那可也有文痞跟雅痞哟、哦。 不，那不同。 哦， 我是规规矩矩的读书人。 那您这外号叫？ 活字典。 哦，活字典。 哎，这是他们那么叫。 哦， 我自个儿觉着呢， 怎么样， 叫词典更恰当。您要有什么不认识的字儿啊，我马上能告诉您。 哦， 您要有不会写的呢，我马上就能编。 哦，瞎编字儿啊？ 什么叫瞎编字儿啊？ 啊， 编成号再查字典。 哦，查字典。 哦， 我以为您跟圣人一样能造字呢。 哎，你知道中国的文字是谁留下的？ 仓颉造字，孔子留书嘛，圣人留下来的 呀。你才念两三年书，你知道的不少吗？ 那谁都知道啊。我小时候啊，开蒙念书先要上香拜圣人嘛。 哦，那你知道圣人姓什么叫什么吗？ 姓孔，名丘，字仲尼呀。 哪儿的人？ 山东曲阜。 什么时候生的？ 2500多年以前，孔夫子生在周朝，周灵王21年。 什么时候死的？ 孔夫子死于周敬王41年呢。 哟呵，嘿，这两年书没白念嘛。 那可不， 孔夫子啊，活到73岁。 对了，孟子活到84岁。 哎，有这么句话呀，您知道不知道？ 哪句话呀？ 说73、84，阎王不叫自个儿去，这是怎么回事？ 哦，有人说这叫坎儿。 胡说，这没根据 啊。 什么叫坎儿啊？那是迷信。 哎，要看你怎么解释呢。 这句话 啊， 是历代的帝王想念孔孟二位圣人。 哦， 孔夫子呢是73岁那年死的。 哦， 孟子呢是84岁死的。 哦， 皇上惋惜他们死得太早了。 哦， 才留下了这么两句话，等于是纪念他们的。 哦，不是说人到了73、84就有问题了？ 绝对不是。 哦， 没有问题。 哦哦， 您呢，好好的活着吧。 哎，你嘱咐这干什么呀？ 想当初啊，这孔夫子周游六国。 什么周游什么国？ 周游六国。 嗨，谁都知道孔夫子周游列国呀。 列国 啊？ 什么列国啊？ 那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嘛。列国？ 别，不对，是六国。 六 出洋到外国去溜达溜达。 哦，这么一说，孔夫子还到了外国 啊？文化交流嘛。 啊， 给外国人讲儒道，传播东方的知识嘛。 那圣人会说外国话吗？ 说他溜着呢。 他怎么说呀？ 他说Perby version, Verby person, Perby dirson, Gang Tyson。 听不懂、 啊，这是你念两三年书，你哪能懂这个呢？ 那刚才你说的这个孔夫子说的是什么呀？ 是哦，没听清楚。 您再说。 再念你一遍。是 Perby version, Verby person, Perby dirson, Gang太深。 对了，这钢啊是够深的。 盘比玩深，玩比盘深，盘比第二深，钢太深。 对， 孔夫子啊，出洋到外国，带着他的学生子路跟颜回。 哦，还有两位徒弟陪着。 哎， 先到哪儿呢？ 天竺国， 古印度。 哎，因为孔夫子啊在那儿有朋友。 谁呀？ 如来佛，孔夫子的把兄弟。 哦，这如来佛跟孔夫子还换过帖。 是啊，如来佛是老大，孔夫子行二。 哦， 如来佛叫释迦摩尼 啊， 他出生在公元前557年。 哦， 比孔夫子呢大6岁。 哦， 所以他是大哥。 哦，就他们俩人磕头。 不，他们那一盟是哥四个。 那还有谁呀、 啊？那就是张三跟李四啊。嘿，师徒三个人呢，到了天竺国 啊， 如来佛亲自到码头迎接。 哦，到码头迎接。 哎，他们是坐船去的。 嗯 嗯, 嗯， 由印度洋那边绕过去的。 哦，这都哪儿的事？这都 耶，这书上有记载吗？ 什么书上有啊？ 《论语》上有啊。 啊， 道不行。乘浮浮于海，那是坐船嘛、 哦、是 没法起汉。 嗯， 那会儿还没飞机呢。 对 如来佛说了， 嗯， 不知众翁驾到，未曾远迎，当面赎罪。 那孔夫子说什么呀？ 岂敢呐、啊、岂敢，砸下来的鲁莽，天子人您就恕个罪儿吧。 干嘛要唱戏呀、啊、 这如来佛呀请孔夫子、子路、颜回这爷儿仨吃饭， 那一定是大摆酒宴喽。 一个人一锅地瓜稀饭 啊，这叫请客呀。 哎，这如来佛吃素啊。 哦，对，佛教不能吃荤。 如来佛请他们爷儿仨到了禅堂落座 啊。 如来佛就说了， 说什么？ 众翁驾到，必有所谓。 是啊，干什么来了？ 孔夫子说了， 嗯， 一来参见我佛，二来有一事不明，要在佛座台前领教。 他有什么事不明白呀、啊、 如来佛说了 啊， 有话请讲当面，你我弟兄何言领教二字呢？ 这哥俩还挺客气的。 孔夫子说了， 嗯， 您宣扬佛教不应该把文字乱改乱用啊。 有吗？ 如来佛说不能啊，一个也没有错用过呀。 没错。 孔夫子说了，如果有错，那又当如何呢？ 哟，如来佛说什么呀？ 有错字的话 啊， 我愿受罚。你说吧，怎么罚都行。 哟，这哥俩较上劲儿了，嘿。 怎么罚呢？一个佛祖，一个圣人，这俩又不能赌钱。 是吗？ 孔夫子忽然想起个主意来。 怎么个罚法啊？ 要是有一个错字 啊， 就罚弹一个脑坛儿。 哦，弹脑袋呀。 哎，就是用这个大拇指啊压住这中指， 嗯， 使足了劲，照着这脑门子正当劲，非常急，就这么一下，这叫弹脑门。 哎，对，我知道，也叫弹脑崩嘛。 对，如来佛说了，好，搬过经句来就念 啊。 头一句是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阿弥陀佛。 孔夫子说了，别念了。 怎么了？ 头俩字念什么？ 那么 那么 啊。 按单音字念呢，是南北的南，有无的无。南无为什么念成那么？ 嗯， 这就是两个错字了。 啊， 该不该弹呢？ 哦，这就要弹呢。 如来佛一想，这错了，那就让人家弹吧。 哎呦， 一闭眼， 干嘛呀？ 等着受罚呀。 哎呦，那就弹吧。 孔夫子一想，哎呦，都是自个儿哥们儿。 嗯。 意思意思就算了。 哎，对 刚一伸手，子路过来把他师傅给拦下了。 干嘛呀？ 他要谈。 哦， 师傅，有九次先生传，有事弟子服其劳。 哦，这两句用这儿了。 不是您没劲儿，我来吧。 嗯， 子路好勇了， 是个武夫，他力气大， 一顿能吃24个汉堡，2只茶拳鸡，6盒薯条，12杯可口可乐。 嚯，那年头就有速食店了啊。 走过去，卯足了劲儿，对准了如来佛脑门正当劲儿，梆叽就这么一下子，当时就把如来佛脑门子弹起个包来， 这够呛嘿！ 如来佛疼得差点没叫出妈来呀！ 哎呀， 睁眼一看，哟，不是孔夫子弹的 啊， 是子路弹的。 嗯， 心里就不高兴了， 是不乐意呀， 心说呀，我们这是赌着玩的，你这小子怎么下狠手啊？ 是吗？ 如来佛嘴里头没说什么， 嗯， 屈指一算，嗯，孔圣人也有错字。 哎， 老二啊， 哎呦，怎么又老二了？ 弹急了， 口不择言了啊！ 你如果也有错字怎么办呢？ 问得好，怎么办？ 哎，来而不往非礼也呀！我要是有错，您也弹我呀？ 可是应该这样。 好，那我问你，俩山字落一块儿，念什么呀？ 念出啊，出入的出嘛。 哦。千里俩字落一块儿念什么呀？ 念重啊，轻重的重啊。 如来佛说不对，这两个字啊用颠倒了。 怎么？ 千里应该念出才对呀、啊、 为什么呢？ 走出1000里地去还不算是外出吗？ 哎，对呀、啊、 俩山落在一块儿 那还不重吗？ 嗯， 为什么念出呢？这俩字儿是不是错了？ 哟，这孔夫子怎么说呀？ 错了。 哦，是错了。 如来佛说错了，好，该我弹你了。 我捞回来了，嘿。 如来佛当时闭上眼睛， 嗯， 掐诀念咒， 啊， 要施点法术来弹。 哦，好好报报仇。 这孔夫子一瞧 啊， 他这闭眼掐诀念咒，心里说这不好了 啊， 一拉子路颜回，快走，这爷仨撒腿就跑了。 跑什么呀？ 跑什么？如来佛要是念完了咒弹上啊，那就不得了了 啊， 能把人弹出1000里地以外去。 有那么大的力量吗？ 有记载呀。 什么记载呀？ 哎，你念过四书没有？ 念过呀。 大学生有那么一句吗？是云邦击千里呀，就是邦击就这么一下，这就出去1000里地了。 什么呀，人家那是诗云邦击千里，为民所指。 哦，你知道这为民所指 啊？ 你知道他怎么讲吗？ 那倒不知道。 哎呀，为民所指啊，就是说幸亏让民众给挡住了 啊， 要不然还得轱辘出几百里去呢。 是啊。 如来佛念完了之后睁眼一瞧，哟，怎么全跑了？ 跑了。 这一气不要紧 啊， 气得那弹脑崩那胳膊呀 啊 撂不下来了。 哟， 不信您到庙里去看看，那如来佛都是这个架势的。 哎呀，那是要弹脑崩弹的呀。 哎，弹孔夫子没弹着，急的僵在那儿了。 好嘛， 如来佛的佛像脑门上有个包， 那叫舍利子 啊。不，那是让子路给弹的。 去你的。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这段《邦击千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时间的远方》，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孙楠演唱。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是回家的芬芳。我怀念旧日的时光，为一棵青春的树徜徉，那午后穿过的小巷是出发的地方。我向往春天的暖阳，随一阵风温柔的荡漾，那梦中拥有的力量是日出的东方。在时间的远方，在心中最软的地方，它呵护了我的晴朗。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乘风破浪》，苟琳作词，杨炯汉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无边无际昼夜不停歇的潮汐， 我穷我尽心里藏着几千万里， 远一点就远一点， 每一点等每一点， 无边星月潮落又吐出的晨曦， 咖啡浪走奔腾不息，丝路传奇， 看一点多看一点， 远一点再远一点， 扬心潮澎湃的帆， 驾乘风破浪的船， 去天之涯，海之南，梦的彼岸，乘风又覆面， 见过海与船， 穿越山海间， 天色山火漫，哦哦哦哦哦哦， 乘风划过剑， 穿越每一天， 沐浴艳阳间， 指尖大海间，哦哦哦哦哦哦哦哦，